寒夜悄静，街灯更显昏黄，习惯提听水声，与他低声唱，心中恬静乐畅，无谓多忧伤，将郁结气汪洋，让浪潮再泛起，去清苦障，不必困倦迷惘，远眺望离岸，夜里朗明那灯人群那哀伤。